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92集，大限将至。贾三当时拼命保护的那口黑漆的长条箱子，就跟他这个人一样遭人嫌恶，甚至是避之唯恐不及。爷爷当时跟贾桂枝说，当年在南迁安家，他亲眼看见阿大贾三从那口长条箱子里扛出一具女人的尸体。那口箱子长但细窄，一路上他们也好奇猜测过这箱子里到底放了哪些家什，但从未把这箱子往棺材上想。千里迢迢沪上到南迁，近两个月的跋涉，有时候还躺在箱面上睡觉，谁成想这里头放着的居然是尸体。阿大贾三一定是中了邪了，早在那天晚上他出车回来一反常态说要搬家的那个晚上，他就已经中了邪了。 太爷爷死后，家里人本来想把他的东西一烧了之的，但是谁都不想进那间酸臭气扑鼻的屋子收拾，谁也不想碰那口装过死人的箱子。再加上太爷爷临死前絮絮叨叨的叮嘱，多少让人心头发毛，索性挂了门锁了事。反正太爷爷住过的是最偏的房间，多一间不多，少一间不少的。 后来起了新的大房子，老宅子就这么空下来了。再后来贾桂枝出外求学嫁人安家，很少再回南迁，老一辈病的病死的死，家里没剩下几个人了。那时赵江龙还建议贾桂枝把家里的祖业处理了换钱，他没同意，答说反正也不缺这几个钱。也许内心深处，那天太爷爷把贾桂枝叫进去说的所有话他都记住了，又或许表面上说着绝不相信，可私底下还是存了惴惴的一丝恐惧。地震那年听说南迁也遭到了波及，贾桂枝在震后第一时间回了老家，那间锁了几十年的老屋终于坍塌了，在颓砖碎瓦间露出被砸出了木渣的黑漆箱角。不离祖地，在原址盖了新的房子，特意留出一间专门锁那口长条箱子。如果不是赵江龙突如其来的事业变故，变卖家产，亲近的家人也安排迁往省会，南迁之于贾家忽然全无关联，家什扔的扔，卖的卖，唯独那口长条箱子，犹豫再三，选了个夜深人静的晚上，偷偷地埋在了太爷爷贾三的坟边。贾桂枝对周婉东说，那口箱子没人动过，这话不是真的。几个月之前，赵江龙说要帮人带私货，这也是道上的惯用做法，下手的人不带货，因为下手的人嫌疑大，最容易被查到，为防被查的时候搜出货来，货要另外找没嫌疑的人带，但是又怕夹带私逃，所以一路都会紧密盯着。赵江龙的厂子倒闭之后，虽然贾桂枝卖地还债，但七七八八还是欠了不少，有案底的人短时间内不好再东山再起，日子不如以前惬意，也只好通过偏门的路子弄点钱花。既然赵江龙要外出，前一天晚上两人好好亲热了一番。两人的夫妻感情在小三小四们的相继背叛之后出奇转好，也算是无心插柳。势必赵江龙感慨似的说了句， 哎呀媳妇儿啊，你说咱俩年纪都不小了，是该有个孩子了，之前都去检查过身体，我们都没问题，怎么就一直没孩子呢？哎呀， 贾桂枝心头狠狠地刺了一下， 但也知道赵江龙是有口无心，沉默着没有说话。过了会儿，赵江龙又随口提了一下， 哎，你后背上那道疤什么时候蹭的呀？ 疤？什么时候有疤？没印象。 贾桂枝伸手去赵江龙说的位置摸，平滑得很，并没有疤痕惯常的粗糙凸起。贾桂枝让赵江龙拿手机专门拍了张照片来看，哦，这才看见是有的，不过挺浅的，反正也不疼，大概是自己什么时候蹭的吧。但是上了年纪之后，总有些心头惴惴，生怕身体偶尔出现的异常就是绝症的征兆。赵江龙睡了之后，他还躺在床上对着那张照片左看右看，然后放大。贾桂枝的心突然漏跳了一拍，他口干似的咽了口唾沫，慢慢的倚着床靠背坐起来，颤抖着伸出手指点着那道疤痕去数。放大了才看清那道疤，那不是一道，是七道巨拧着的，每一道都纤细狰狞，像是藤丝。电光火石之间，贾桂枝忽然想明白了很多事情，这不是疤痕，这是威胁式的提醒。为什么是七道？因为太爷爷提过，70年之后要开始做一件事情，80年是最后期限。从1937年来算，已经快77年。77减70，七道，每过一年就是一道。为什么这么多年和老赵都没孩子？因为事情完不成，断子绝孙，死无全尸。为什么太爷爷那时恐怖似的说， 就是这个孩子，就是这个孩子，80年大限迟早应在他的身上的。 难道太爷爷说的居然都是真的？ 赵江龙前脚走，贾桂枝后脚就去了囊谦，太爷爷的坟。长条箱子战战兢兢打开，有一封信，字迹清秀，似乎出自女子手笔，落款是白英。还有太爷爷的信，太爷爷是不识字的，之前写信都要找人代写，解放后参加扫盲，拼命认字，一本新华字典翻得都烂了页了，终于能磕磕巴巴写信，大小不一，歪瓜裂枣，不会写的就画个圆圈圈，但不影响理解。通篇看完，贾桂枝的后背凉气顿起，脑子里只萦绕四个字，妖魔鬼怪。惊慌失措之下乱投医，贾桂枝求助于领自己入大住持门下的师父，语焉不详地说自己遇到了大麻烦。师父问他严重吗？如果太严重的话，只有去找大住持呢。哦，大住持，他知道的，普通人很难见到。据说有个内地的居士诚心求见，捐了100万的善款，才换来跟大住持说几句话的机会。他贾桂枝拿什么去见大住持呢？凭什么让大住持帮他解决这个大麻烦呢？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贾桂枝收到了赵江龙打来的电话，语调轻松地告诉他，这趟挺简单的，货也看见了，就是一颗土不拉几的珠子，不过听说在当地人眼里挺不一般的，是圣物，还有名呢，叫什么九眼天珠。小货车上路，紧紧张张，躲躲藏藏， 火车反而一路畅通无阻。司藤和严福瑞并不比秦放他们迟到囊谦，只是囊谦虽小，人海也算茫茫，想转角就碰到，无异于痴人说梦，更何况秦放还是被绑架呢。为什么是囊谦呢？囊谦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？入住之后，司藤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严福瑞办理好了入住手续，呼哧着气拎包进来，抱怨说： 哎呦，这个货在真麻烦，不准吸烟，不准烧火，不准用大功率电器，说一遍还不够啊，叨叨了八遍，哎呦，累死我了。 他这被烧过，当然要多加小心了。 严福瑞奇怪道： 你咋个晓得嘞？ 我烧的。 纵火？严福瑞吓了一大跳，想再问，见司藤脸色不大好看，也就讪讪地住了嘴。这一路上就算再迟钝，他也知道司藤对他挺嫌弃的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干嘛拿他跟秦放比呢？秦放他年轻，人又长得帅又有钱，听说还有过女朋友未婚妻什么的，当然会照顾人了。但他严福瑞也有自己的优点呢，他的串串香每次出摊都被一抢而空，谁让司藤小姐你不爱吃串串香呢？司藤吩咐严福瑞出去找秦放。严福瑞体会不到这只是个嫌弃他在房间里待着碍眼的借口，还较了真了，鼓起勇气提出反对意见。 司藤小姐，我想了一下，除了这个样子不合适。 他生怕司藤下一刻勒令他闭嘴滚出去，自己就再没说话的份儿了，赶紧抢在司藤之前开口道： 司藤小姐，你看啊，秦放是被绑架的，绑架他的人肯定很小心啊，我看电视上都要关在地下室啊、山洞啊啥的，怎么可能放他在大街上走呢？所以啊，我出去找也只是白费力气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